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波长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那么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希望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用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聊聊我们情感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我是维生。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嘉宾的风采，那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直播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来与我们一起。 对的，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的平台与我们进行积极的互动。那么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啊，是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一个小伙子。维生，咱们俩先用咱们俩的第一印象给他先评论评论。一上来就先评论哈， 对， 咱们先看看这个小伙子长什么样哈。估计经常看博虎点秋香的朋友们应该对他并不陌生了哈。我对他的印象就是男男男，因为我第一次上节目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但是3个月呢，这个家伙呢体重一直降下来比较难。 那你说的是那个难，是困难的难。 是，那你对他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首先啦，因为可能我年龄比较大，我是女性。 没有，这是年轻人的世界。 对，那我的内心比较老嘛。然后我就对他的印象，第一个印象就是比较鲜肉 啊，比较鲜。 第二个印象就是新东方。 新东方是个师傅，是个技师，是吧？ 对，不是学英语的那个新东方 啊。是 做菜的、那个、 颠大勺。 对，没错。 然后呢还有什么印象？ 再来一个蓝翔吧。 蓝翔，你今天是咱们跟这个技师是逃不过去了哈。看来我们这个3个月啊，也没有3个月，是几周没见啊，我们林茂又长了一些新技能哈。来，林茂，快给大家打个招呼吧，赶紧独身真面目揭晓。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的金林茂。如 大家所见啊，已经在这个胖子的路上越走越远。还有我是一个文科生，我是文科生。 所以说这些技能啊都是他生活中自己给自己加的啊，可以说是怎么说自学成才吧，我觉得。 对， 咱们就今天我觉得还是得让林茂介绍一下为什么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你这个下厨房这个事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以前我没听说过这个技能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而且男生会做菜的比较少， 很加分。 对， 是这样。因为自己在外面住了得有三四年的时间吧，然后我很早就在家里学过一些做菜，因为家里老爹是厨师 大厨。 对，原先是练过的，然后就 有两把刷子。 对对，我就半推半就啊，就其实就是他强迫着，然后让我学这个。 那看来也是有兴趣才会学的吧。 对，我觉得有这个一个老爹教你，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护航啊，为你这个做菜的这个新技能，是不是？ 对啊。 那现在最拿手的这些菜有什么呢？平时会做一做吗？平时这些菜？ 平时经常做呀，因为自己住嘛，自己住，然后大家说得上名儿的这些家常菜都可以，但是因为我不爱吃这个腥味儿，所以这些鱼啊虾呀、什么的不会处理，其他都还好。 那下回我觉得直播间的时候，那我跟维生就稍微期待一下，你把这些成品的菜直接来拿到现场，我们吃一下尝一下好了。 也可以，应该让他现场演示一个如何炒菜的过程，也不错嘛。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说这个林茂经常说，哎呀，我始终脱不了单啊，这可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厨艺这一项，如果展示展示，可能这个印象分就上去了。 对、 美食节目， 没错， 博火点秋香充满着无限可能，你有什么新技能都可以展示的，对不对？而且我觉得除了才艺哈，除了这个厨艺之外，林茂现在还有一项新技能啊，是他这个暑假开始新添的，你自己来介绍介绍吧。为什么我们说是蓝翔？你快来自己介绍介绍。 难道是挖掘机吗？ 跟蓝翔没关系。什么 电脑维修 技术啊？ 电脑维修找蓝翔啊？是是， 对，我们找林茂就行。 对，因为暑假了嘛，然后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平常爱宅在家里也不出门，那么经常就是电脑呗。电脑呢，然后学一些有用的东西吧。什么 PS 表格，还有这个编程软件什么，都在开始学习。 所以说，我觉得 上去了。 对，你看看，如果说一个男一个女生啊，你说林茂哥哥，我这个明天啊有点事儿，你帮我做个表格，帮我批个图什么的。你说林茂没问题， 还多少钱呢？那咱给你， 你还要钱？你是想这个脱单的这个功夫再拖一拖是吗？ 毕竟一生孤独啊， 对，住孤生这样啊， 对对对， 还是要赶紧的，就是把这个技能再扎实扎实，以后这个女生找你的时候就可以啊奉献一下自己的热情了哈。 其实我觉得他不是技能要扎实扎实，是他这心态要转变。就我要为女生做贡献，应该是这样。 还要钱？ 对，还要钱？你是想靠这养家挣钱吗？对，鄙视你。 应该积极一些啊。 对， 他想通过这些技能，通过厨艺，通过这个维修电脑，想发家致富。你说这有点难。对，今天的我觉得这些技能都是我觉得很多女孩很喜欢。你包括现在咱们现在可能用这个台式电脑比较少了，原来用台式电脑多的时候，如果说一个男生会维修电脑，会做一些表格什么的，女生会特别为他加分的。 当然了，当然了。 对，这些是生活必备的一些技能。 是， 对，而且会做饭。我觉得就有人说这个女人想留住男人的心，就想留住他的胃。那么 男人也是一样的。 对，如果说男人做菜做得好的话，那女生一定会喜欢，对不对？这脱单就不远了。 不远了， 为你点个赞吧。我觉得现在看见了林茂背后有一些脱单的曙光了。 那我就想问问他，这个身材是不是因为自己做饭太好吃了，所以逐渐在减肥的道路上越走越难？ 你解释解释，为自己开脱开脱。 对， 是这个原因吗？ 其实吧，家里有个能做饭的爹，自己做这个饭就觉不出来好吃了。 是吗？ 我现在胖主要是因为我暑假又回到家里了。 回到家里，这个老爹啊一直这个每天做好吃的，一直缠着你。你说想减肥没有动力了，是不是？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我最近开始已经要减肥了，所以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一直在刺激我林茂说，哎呀，我这三天减了3斤，那你这3个月我也没见你减1斤。 也许是反复减1斤然后又胖2斤，是 有可能，有可能。 对， 哎，咱们俩一上来就损他好吗？ 对不起啊， 习惯了，好几期了， 每一次都损呢。但是每一次林茂一来，我们都特别开心，因为整个演播室气氛就觉得非常的轻松，非常愉快。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的林茂。如果您喜欢林 林茂的话，一定要锁定我们的博后点秋香，因为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林茂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如果您喜欢他的话，也可以通过他公布的联系方式跟他进行沟通。那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让我们稍微的深情一点，我们来一首歌两颗心，来看看林茂今天推荐的歌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是赵雷的话， 我还怕你忘了。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我们的嘉宾林茂推荐的这首音乐。今天林茂推荐的这首歌，我觉得现在特别特别想去后海，然后去听着一首歌，然后跟两三好友一起喝喝酒聊聊天， 哎， 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林茂，你今天推荐给我们的理由不会是我又想到了美食 啊？不不， 我今天损到损成瘾了， 没什么关系， 跟没有什么关系， 对， 啊，主要是这个刚才您也说了，感觉很自由，这个想干啥干啥去，其实我也是，因为我刚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啊，自己已经自己生活住了两年了，因为要上学嘛，所以每天放了学的任务就是反正作业我也不写， 大家不要向他学习啊， 不要向他学习， 这是一个坏榜样， 该写还是要写的啊，对，放了学之后呢，对吧？自己在家里愿意干点啥干点啥，或者出门溜溜弯，我感觉这都不像一个高三学生应该有的生活，但是 养老了简直是， 真的，我很喜欢这种日子。 慢节奏的， 对，特别舒服。 你要什么时候稍微的这个散步的速度稍微提上来点，估计这个肉肉就少了。 还有一个自由的灵魂嘛。 今天咱们就是这个节奏安排的还挺巧妙的，我一会儿快，然后一会儿慢，咱接下来又要快了，又开始要咱们要乘上这个笑话的快车，咱们要赶紧进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互动话题应该是，我觉得博虎三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就是那么的好笑的一个互动话题。今天的话题可以很搞笑，因为今天我们嘉宾就很好笑嘛，所以 这么形容人家。 今天是黑林茂已经黑上瘾了啊！就今天的话题，咱们先从林茂的这个尴尬的经历开始。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一起听好哈，我们一起在花椒平台以及在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进行互动。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那些年我们经过的啼笑皆非的尴尬事儿。林茂，你先开始。 我呀， 鼻祖啊！ 我觉得他现在就挺尴尬的。 好好好好，这不是那个昨天主持人联系我上节目， 是， 然后我这个当天晚上， 就睡觉了。睡觉之后呢，睡觉之前因为夏天嘛，然后家里点了一排蚊香，然后对 蚊子， 然后太烦人了，点了一排蚊香，然后就睡着了。半夜起夜这个憋醒了，起夜就看见，哎，我家这个桌子上为什么有一个红点啊？ 这是一个宝贝吗？ 啊，刚醒，懵逼五六，然后就这个，这个想乱想，奥特曼的变身器，还是外星人终于来召见我了 啊！然后你是那个被选中的孩子， 然后回过神来一点，想家里也没有什么充电器会亮这个灯啊，然后我就过去拿它，然后拿起来嗷一嗓子，我才想起来这是蚊香， 好烫是不是？ 不困了这回 啊，对，突然就不困了。 这个尴尬的经历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的，就是傻 的， 有点懵， 带蚊子受死。 这个的确是最新鲜的一个尴尬事儿了，是不是？每天都在经历着不同的尴尬事儿。那天林茂跟我说了一个他地铁的故事，真的笑得我肚子疼。来，你快还原一下。 对， 来， 这是 来，我咱俩一起演一下啊，咱俩一起演一下。来， 哎、好， 咱就今晚有戏上身啊。 哎、 来， 来，那你是我的同学。 好好好， 好，我们放假了，我们要去北京玩。那么我们以前呢，坐这个高铁还有地铁的时候，知道要捡包。 对， 但是以前没有带过水这个经历， 是 啊， 第一次带水了。 这一天呢， 那我就当那安检员吧。 好的，好的， 好，出门了。出门我说，咱买点水吧，道上渴。 行， 然后就买了一个水。 行，我就放包里了。 对，放包里了。 放包里了 啊，然后呢，我们就去过安检。包往那儿一扔， 就滴滴滴滴滴， 然后 是这样。 我第一个进去，哎，没声儿，一点反应都没有 啊，过去了，然后 很顺利 到我这儿了。 啊， 然后那个安检的小姐姐， 喝吧， 啊，说喝口水， 把你水瓶拿出来喝口。 对，还得很傲娇的喝吧， 喝口水， 然后当时第一次嘛，对吧？ 对。 干嘛？喝口水？我也懵逼，然后我看着我的小伙伴，我的小伙伴 四目相对，瞬间尴尬。 他喝口水你给的呀， 快给的呀， 把我的水抢过来，拧开了递给这小姐姐，喝吧 喝吧。 当时小姐姐的反应你能描述一下吗？是什么样的五官？五官已经扭结成什么样子了？ 那个五官学不过来，但是脑袋里边应该想的是，你们是来砸场子的吧？这是 我别不是遇到个傻子吧？ 白眼已经翻上天了，就这样。 对，这可以说是这个安检小姐姐可能经过的最奇葩的十个顾客之一了。 可能是。 我觉得说到她，我又想到了我也是这个在地铁上的一个经历，但这个大家不要学哈。我先首先说一下安全意识。 这么多地铁上的经历， 因为每天都要坐地铁嘛，对不对？然后就很多奇葩事就在地铁上发生了。就有一次嘛，就我就在坐这个八通岛一号线的时候， 哎呀，那人超级多的， 对，特别多。然后就看到那个门啊，就感觉我心里盘算着快要关门了。然后我就想，我到底是上还是不上呢？ 哦，你在犹豫。 就想，对，在犹豫。我就感觉就是犹豫了大概一两秒钟的时间，我就冲上去了。可是在我冲上去的那一刻，地铁关门了，正好夹住我的肩膀。夹住了之后，那个地铁门还没动，然后所有人就看着我，我也这样看着大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吃惊的一个小麻雀，刚刚逃脱那个牢笼，然后被卡住了，然后所有人在笑，然后那个门又弹开了嘛，然后我就低着头，然后就躲过去了，就感觉当时特别尴尬。 那你是进去了还是出来了？ 我是又退出来了。我觉得那一车人不得笑我一路吗？我要是再上去的话，是不是？ 其实我也有，我就进去了。 也是地铁吗？ 就进去了， 就已经把我卡住了以后，然后我用我的蛮力给挣开了，然后我又进去了。 大家不要学我们啊，这不安全啊， 这不安全。 来，维生，你有什么地铁上的这个奇葩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地铁上的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事儿，但有另外一个事儿还是挺尴尬的，是列入我人生的尴尬前三吧，差不多。 都前三了？ 对，前三，就可想这尴尬的程度了。因为有一天啊，我就去见朋友，然后我就打扮的巨美，可能 全世界我最美。 对，可能我自己认为我是很美的。然后正好呢，我去见他的时候，有一个类似于像 T 台一样的一个阶梯。然后当时我就内心有着自己的节奏。我觉得不行，就全对对对对对，全世界我最美。我仿佛现在 我要走维密， 对，我要维密变身了，我要维密上身。我就现在我就是 Angel， 我就是天使。然后我就昂首挺胸的，自信的踩着猫步，我就过去了。然后一开始其实还挺好的，感觉自己 很享受这个过程， 特美好， 注目礼啊。 后来啪的一下， 我就踩空了，然后脚哎呀一声，然后我 就坐地上了。 No， 我没有坐地上，我滚下去了。 我滚下去了 就咕噜咕噜就滚下去了。而且当天我穿的是连衣裙，就特别尴尬。所幸的是那台阶不是很高，我没有受很重的伤，但是周围全是人。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不错，然后就会这种反应，然后那我 翻滚吧肉卷儿， 过分了。然后后来呢，我就那怎么办呀？那我也站起来啊。我当时我内心我又镇定 了一下， 平复了一下崩溃的内心，然后我就镇定自若的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呢， 还那样走吗？你还 我又很抓马的，我又很女神的，很困的，很女王的。我又走过去了。 这点事儿对于姐来说不是事儿， 对，不是事儿。内心当时是崩溃的。 我觉得今天也是太开心了哈，就是今天我们聊这些尴尬经历，但是我们这是我们三个的个人的经历，当然我们今天想把这个快乐的氛围继续下去，我们还有一些朋友的，还有一些网友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尴尬的经历，我觉得我们今天继续把这个话题说嗨吧，继续说下去。 可以啊。 还有一些非常尴尬的经历，然后一会儿呢，我们还得给大家支个招，就是说遇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该怎么缓解这种尴尬？除了像维生刚才说的那种啊，我这个稍微脸皮厚一点，我不在，我不 I don't care， 是不是？我可以继续的傲慢下去。但是还有一些非常好 的 办法。对，那还有哪些经历？咱们一起来说说。来，林猫。继续开始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又是我的故事。那好吧，啊，就是还是我和我的同学。然后这次呢，他 是一个同学吗？另外一个同学 不是一个同学。然后我这个同学呀，就是个儿比我矮，但是体型的这个宽度啊，大概是我的1.5倍。 那他也需要减肥了。 1.5倍 啊，对，就是一个球啊。然后呢， 出卖了朋友 啊，对，然后他那个跟我一块儿坐公交车，我发现都是在外边，哪儿丢人哪儿那个， 都是在公共场合，咱们几个都专挑这种地儿丢人。 然后我坐在这个双排座上，我就坐靠窗户的位置，然后呢，因为没有位置了，他就去公交车最后一排那个大连座那个中间那个空位上，大家都知道前面那是没有护栏或者是椅子背的，对，所以 有一种登基的感觉， 对， 朕的天下，看朕为你打下的江山。 你们俩一个登基，一个要维密走秀，怎么做？平时都是这种吗？ 内心戏太足了， 两边都是大臣， 对， 然后这个突然啊，就是前面有一个交通事故，然后这。车乱的地儿多，然后他就突然刹车了，司机突然就刹车了。然后我就看着我这个同学，然后跟他刚要递给他半块巧克力，我说你吃吗？然后你吃，妈还没说完呢，人没了。 他去 哪儿了？ 哎，我说那谁，然后低头我就看他在前面跟司机打招呼。但是躺在地上跟司机打招呼的。 他是弹出去的是吗？ 他应该是刹车的时候啊就滚出去了，然后因为人比较圆，所以就没有停下来，就一直滚到前边一辆车的距离。 你惊喜吗？给师傅说你惊喜吗？意外吗？咱俩在这儿相遇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缘分。 师傅的脑子里也是你们是来砸场子吗？ 你们是来砸车的吗？还是什么？ 我这个无独有偶，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有一次一个这个我不是黑表演系的同学哈，就是我这个学表演系的，就是太开，就是这个解放天性解放的太好了。 可能是 他是怎么？他是被弹出去的那一下，他也是坐在那个位置，被弹出去一刻，他是这样的，哎呀呀呀呀呀，然后哎呀呀，就跟唱戏似的，哎呀呀呀呀，就跑到前面去了，然后跟师傅打了个招呼。师傅，这种相遇我也很意外。然后就特别尴尬，两个人就对视了几秒，说那个就师傅非常的尴尬，说还是注意安全啊，小伙子，否则就是如果你再重量级一点，可能就冲出去了。 车上那个位置是真的没有一个护手什么的。 对，当时他是抓住了那个护手，所以他才能跟师傅打招呼嘛。对，如果说那啥的话，就真的像你朋友就瘫在地上了。 哎，那可能你那个朋友的体重比较轻，他是哎呀呀呀这样过去的，然后你那个朋友体重比较重，他就是咕噜咕噜过去的。 对， 是。那么说到这个尴尬的经历，我觉得接下来咱们既然是可视化，咱们接下来就看看几组非常尴尬的几幅图片吧，好不好？这几组啊，尴尬的撞衫。这是一位小伙子，然后在这个路上看到了另外一个男生跟这个女生的衣服撞起来。对，还有这个女孩在上学的路上发现跟一对情侣的衣服正好撞上，还有这个非常的 传唱度这个非常的经典， 是不是？ 对，吴亦凡穿了一个非常潮的一个羽绒服，结果跟这个大妈衣服撞衫了，大妈说：“咦，咱俩不会是同款吧？” 但同款不没关系，谁丑谁尴尬，是不是？ 撞衫不可怕。 对， 好，今天的这些尴尬经历的确让我们整个的演播室非常的欢乐，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博后点秋香上，不仅能够感受到我们嘉宾的魅力，也能感受到我们嘉宾身上的那种生活非常的乐观。阳光充满技能的因为很多女生都觉得如果一个男生非常有幽默感的话会为他加分， 当然了， 对，我觉得今天礼貌的展现，我觉得我们俩尽力了。好，今天时间也过得非常快，咱们已经答应各位了，说今天礼貌要公布他的联系方式，那么在节目最后，礼貌来微博微信 QQ 还是手机都可以， 那就来个 QQ QQ 号， 我还年轻，我可不用微信。 来， 像我们这种老年人一直都用微信， 年轻人也用微信啊，是不是？ 然后我们的表情包都是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来，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我的 QQ 号吧，QQ 号是14265520063。 再重复一遍， 14265520063，好像广告里那个电话号码。 是的， 只要998。 对，我们不要998，只要您联系林茂，林茂就能带回家啊。当然也不能这样。好，今天林茂跟我们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也期待下一次林茂再度归来，带着新鲜的技能，带着新鲜的魅力和减下去肥的这个身躯来到我们的节目。 好， 今天也是调侃林茂非常多，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他，希望各位通过我们的这个他的联系方式跟他取得联系，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博虎点秋香。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姐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明天节目中能够继续的锁定我们的 FM98.2 博虎点秋香。下一个节目呢是 FM98.2 的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拜拜。 外面春风春风吹到他心中，心中尽是无限的感动，他不自觉注意他任何的一举一动，才发现自己早一不小心沉迷其中。他知道我想是他知道，所有他的一切他都知道，他看到了他如此掏肺掏心，心里早就想把他抱紧，不管未来艰难险些再多，只管现在能够相爱再说，想一起完成的事情太多，就怕是